的，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学姐，就别浪费自己介绍说起来吧。狗粮的笔画，就真的涂鸦，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。这爱不落幕，光的心事的孤独，你所在之处可能都比丈夫低着的家风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，冷却的冷静好大的模糊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。 摇摇曳，在这海风四面冒落地，不懂说他们的四顾相近，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？喧沙的海鸟躺在昏暗的阁楼阳台，而你是我家故乡的那一片海。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个摸一动，我习惯捏住他微醺时的眼眸，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。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，这爱不落幕，光的心事的孤独，你所在之处可能都比丈夫低着的家风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，冷冽的柔情好大的满足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。 一首好歌的 Plus， 不要 Double， 要 Triple。夜空三连拍。